穿越风和雨，只为找

I'll say goodbye to

的三点，电影正上演，谁是这戏的导演？千叶的脸，流着泪的双眼，嘲笑着快乐的从前。在窗台上面放着我们的照片，可不可以给我当作留言？在你离开之前，让我再看一眼那曾属于我的笑颜。我们是相恋之后互相靠近的人，抱歉，曾经说过幸福永远的誓言。越记越念，直到模糊视线。我们是相爱之后互相交叉的两条线，交叉那天开始分成了两边。越走越远，当初的誓言变成交叉后唯一的点。 歌颂明朝更好， 不见明朝可无悔，在这镂空人世的一隅，扬起热情奔放声浪，革命为我为你为梦，歌声激昂。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。